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活动昨天在中国儿童剧院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想当年你爱抄作业，上课总呼呼大睡，静静才华横溢，牺牲发心了一堆。 由北京市教委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主办的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活动昨天拉开帷幕。自2014年北京市教委开展高参小项目以来，共有21所高校、11家社会力量机构和164所中小学开展了美育教育结对帮扶工作，受益学生超过了40万。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说， 在校园里来推动戏剧的发展，是要给孩子们留下过去的记忆和展望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戏剧在校园里蓬勃发展的作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也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很多丰富的舞台的剧目和演出。我们的现在的我们的校园戏剧真的是蓬勃发展，我们不但可以演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呢我们也能演中国的关汉卿先生的作品。应该说这些呢都得益于方方面面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2周时间里，将有来自北京8个区县和天津、河北、江苏的30所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幼儿园的33台剧目登上中国儿艺的舞台。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说， 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的举办，旨在为更多开展戏剧教育的学校搭建展示成果的平台，为更多热爱戏剧的学生创造展现自我的机会。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成立于1960年的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舞团。舞团的保留剧目不仅有极具声誉的古典芭蕾舞剧，更有充满灵气的现代舞作品。本月20号、21号，澳大利亚昆士兰芭蕾舞团将首登国家大卷，以独特改编再现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本月22号和23号，柏林爱乐乐团将携手杜达梅尔登台国家大卷，带来2场音乐会，为观众奏响马勒第5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和伯恩斯坦西游曲，还将与钢琴家朗朗合作演绎莫扎特第24钢琴协奏曲。本月27号到12月1号，国家大卷全新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将迎来首轮演出。国家大卷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为观众献上莫扎特音乐盛宴，导演舞台美术家雅尼克·科克斯将以设计感十足的舞台呈现展现剧中场景。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夜天空逐渐转晴，明天是典型的冷空气活动后晴好天气，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视野开阔，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尤其是早晚寒意渐浓，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渐四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渐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面对生活的强势，我们该如何与它从容相处？吐槽大会非你莫属主持人张绍刚亲笔作序推荐，前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主持人、两个孩子的妈妈陈默默，用她10年的成长笔记，讲述关于梦想、家庭和后半生的故事，以亲身经历分享一个女人从姑娘到妈妈的成长生活智慧。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畅销书《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的作者陈默默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呢，各位依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观看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的视频画面啊。今天的画面画风依然很美，所以大家可以打开来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是一位我的美女前辈， 前辈，前辈可还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来，欢迎一下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他的 title 啊。其实刚才大家从这个我们的预告当中能够听出来，他是我们原来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然后还是浙江电视台的主持人，但是他现在的名头是什么呢？叫作家、媒体人、资深家庭妇女、民宿老板娘、人类图研究者以及专业猫奴陈默默。欢迎默默。 哇，大家好。我觉得其实前面这个 title 太长了，一介绍这样一听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很不正经，有这么多的头衔。 我想知道这个 title 是谁给写，谁给写的，是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称谓？作家、媒体， 就是前面这些 title 吧，我自己正经的来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听起来太不正经了，一个人他怎么同时搞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就是认识我10年以上的朋友的烦扰。他们就觉得，哎，这个朋友他这个也行、那个也行， 哎呀， 最后怎么介绍他呢？只好向大家介绍说，哎，他是我朋友，他叫陈默默。那我其实我觉得说到我以前的身份是一个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比如说主持过北京台的节目，说起这个健康大智慧大家不一定记得住，但是我说一下我在浙江台主持的节目，大家听好了，一定都听过1818黄金眼、这两年特别火，对不对？ 对，因为这节目总是会爆料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包括还会捧红很多人，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纹眉18000的那个小伙，好像就是那个 是、 那个节目出来的， 他叫什么来着？对，那个小伙子现在特别火。 对对对。 其实我当年在1818的时候，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其实，很有趣的新闻，你知道吗？就1818，它是这两年才被大家称为欢乐的源泉，但是其实它这个欢乐的源泉的调性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所以呢，就要说到我今天这本书啊，就是今天作为作者啊，写了一本新书，叫做《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其实这个不是我真正签约的第一本书、我签约的第一本书呢，就是要写一本以电视台为主题的小说，然后其实里面有大量大量1818黄金眼的有趣的例子， 就是要爆内幕的消息的，对不对？行业内幕啊， 大量的内幕都被我扼杀在摇篮里面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说到这个渊源呢？就是当时第一本书签了合同之后，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我其实看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读者都知道，我内心是有一点点小纠结和完美主义的，我会觉得那本书写的不够好，所以当发给编辑去审的时候，初审回来，我就觉得初审回来他跟我说，我觉得可能需要稍微再改一下，总体来说很好了，有些细节怎么样需要调一下，结果我自己看我就觉得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算了，我先摁住，还不是时候，结果已经签了合同了，所以我出版方的老板就非常着急，就催我说，默默，你那本书什么时候能交？催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并且他还很生气的看到我稿子不交，在朋友圈更新各种各样的就是平常写的随笔啊之类的。终于有一天，我的出版方老总想通了，他跟我发信息说，要不这样，咱那个第一本书我也不催你了，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些年的随笔拿出来出一本书？那我一开始拒绝的，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这个是实话，就是我觉得第一我不是特别出名的人，第二我觉得我的文笔真的也还好，但是他告诉我说他看了觉得很受震动，很喜欢，他说你相信我，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不是说纯粹觉得你是朋友，然后我就愿意帮你去出这么一本书，我是真的觉得你的随笔很有拿出来给大家看的价值，因为他说他日常有的时候看都会觉得很解压或者觉得很感动之类的，我想说那好吧，那就试试看吧，于是这个其实反而算是我的第二本书，但是他是跟大家见面的第一本新书， 就是他是第二本书，但是却是首先出来跟大家一起面试了啊，然后 对， 但是从他这个书名当中我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啊，默默他就是一个我们说呢涉猎很广的人，不专一的人，你比如说他名字叫做做点儿自己看得上的事儿，你看他做的不止一点啊，媒体人，资深家庭妇女，然后呢这个民宿老板娘，人类图研究者，专业猫奴，还有呢叫爱歇自己爱看得上的人，你都爱，这怎么还能用歇呢？ 哎，这个节目有这么犀利吗？我在上节目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节目要聊到这么深入灵魂呢， 是因为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当时说爱歇自己看，我马上又抽了自己一下，哎，我怎么能这么龌龊呢？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爱有很多种嘛。 对， 因为我后面打开的这本书看了以后，突然发现里边的爱有很多种啊，有其实你仔细读的时候，而且我去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默默他的这个笔触呢不矫情，而且呢读起来非常的让你感觉流畅，就是有点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你会打开其中的一篇，然后呢？你可能我一开始因为我今天早上拿到书，我想哎呀我得快点读，我本来就想跳着读一下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不自觉的，比如说读完第一段以后，你会默默的跟着他往下去走啊，这是我读这本书的第一个直接的感觉，就是默默流淌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你，这本书里有什么？ 这本书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哎呀，他有什么呢？我这么讲吧，就是很多作者啊，很多读者现在看完之后，跟我的反馈，他们说觉得这本书是一本看了之后会托梦的书。 哦， 你品一下，一本看了之后会做梦的书。我一开始听了之后也觉得很懵，什么叫看了会做梦呢？很多读者说 这是恐怖小说啊， 他有的地方比恐怖小说都恐怖啊。比如说我有个读者，他当时就跟我留言说，他看完了这本书的当天晚上，他就晚上做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梦，在那个梦里他和一个人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然后大喊大叫大哭，把他压抑了多年的情绪，甚至是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情绪完全的释放出来，他自己把这个称为清理梦，他说早上起来觉得舒服多了，减压多了。我一开始觉得说这是一个偶然现象，结果后来就是接二连三的人来跟我说，比如说我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叫做爱不仅仅是爱情，这个就回答了你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的这个些是什么。因为爱不仅仅是爱情嘛，爱有很多种，这本这个第一个爱不仅仅是爱情里面写到了亲情，那就有很多人说刚看完第一篇就爆哭了，然后也有人在做梦的时候梦到自己已经过世的亲人，或者说梦到自己老家的院子等等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我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它是一本一点都不随便的随笔集。那我不是那种觉得可以随便拿一个东西出来糊弄人的人，即使它是随笔，但是它也是写得很认真的随笔，但同时它也是一本我觉得特别适合减压的书。如果说你莫名觉得自己哪里压力很大，但你又说不出哪里压力很大，你不妨在上厕所的时候把这本书带进去看一看，也许就会身心通达。 对， 就是刚才我想说了，很流畅是吧？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做梦啊，那个我觉得这条呢是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肯定很多人看了这本书会做梦啊，因为里面有很多默默的照片啊。然后 不是那种梦啊， 开玩笑啊。然后刚才其实你说到了，就是看第一篇的时候就会有人看哭，因为我也是在翻开第一篇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因为他写到了自己的奶奶自己奶奶和爷爷的爱情故事。 对，他们其实可能都不算是爱情故事了吧，他们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整个的人生的故事。 对，其实那爷爷奶奶， 你老实说你哭了没？ 对，我真的是那个真的深有感触。那个你跟就是爷爷奶奶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存在，或者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哇，我觉得爷爷奶奶可以说是改变了我整个职业生涯轨迹的人。就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会讲的这些事情可能不是我一个人的自怨自哀，或者说我个人的一场情绪的狂欢。我相信现在在听广播或者说在看我们直播的很多人，他们埋藏在心底的都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命门。我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那个命门的，不管你在外面的工作是风光的还是是怎么样的，可能有些事情你从来不对别人提起，但是有一个点一定是只要被踩到，每个人都会是心里最柔软的然后被开启的那个地方。那我觉得我的那个命门其实真的是亲情，这个很出乎我意料。我在年少的时候一直认为说我的命门是爱情，因为就是年少嘛，大家都会觉得憧憬爱情啊，未来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谈一场什么样的恋爱，电视剧里也都是每天爱来爱去的。但是我后来发现真正让我能够死去活来或者说做出人生重大决定的并不是说爱情这个范畴的，当然爱情也很重要啊，反而是亲情。比如说我爷爷奶奶他们为什么我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呢？我之前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可能有一些北京的观众还会依稀的记得我曾经在电视上的样子。 会记得会记得。 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摄影师，然后他说哎，你不是原来北京台的那个陈晨吗？就是我原来在北京台出镜的名字叫陈晨。他说你为什么不做了呢？我没有跟他细讲，但是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在大概2013年，我不太记得清具体日子了，我的奶奶去世了，之后我的爷爷也相继去世了。当时我奶奶去世的那天我还在台上在采访嘉宾，跟你今天一样，然后在录节目，然后突然间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一条信息说我奶奶去世了。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当时没有心情，我想你做节目你肯定明白，就是很压抑自己，让自己不要有任何的心情。但是后面的脑袋都是空的。然后那场节目结束了之后我就崩溃大哭了。原因是我当时做的是一档健康养生类的节目，每天是跟大家传递的怎么样把身体搞得更健康，怎么样把身体调理得更棒的这样的一种信息。但是我的奶奶她却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她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当时第一次怀疑到说我每天觉得自己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对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没有给到帮助，这个让我觉得很愧疚。这个愧疚大家一定是有的，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卖房子的中介，他可能最愧疚的事情可能会觉得说我没有让我的家人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就是每个人他的愧疚的点都是很奇妙的。那我当时会产生这样一种愧疚，并且我会觉得我爷爷奶奶他们是一种感情很好的一辈子相濡以沫的状态。那我之前在电视圈里面在目前工作说实话很风光，然后会觉得说这样的人生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可以过得很好，我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谈恋爱，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突然间爷爷奶奶的去世给了我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教会你一件事儿，就是什么才是你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今天呢我想让这个晨晨就是叫默默啊， 叫什么都行， 让默默给我们大家一起先读一段这个他这个文章当中的一段，因为他刚才一直在说到自己的奶奶和爷爷的，我在看到有一段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所以我就特别想让他来读一下这一段，第四页，好不好？ 第四页， 然后倒数第一段， 倒数第一段， 好不好？然后呢因为这一段，而且其实刚才默默说的这些 的确是他的爷爷奶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也直接导致默默说想要结婚了，对吧？ 是，哎，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都有感触的是，有时候影响你人生重要轨迹的，并不是你认为多么重要的，或者说多么光鲜亮丽的一件事儿，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别针大一点的事情，它反而对你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好， 那我来跟大家读一下这个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一些自己看得上的人，这本我的新书里面第四页的一小段啊。 嗯， 老家那个时候还是土葬，后来把奶奶的棺材抬出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屋子的时候，按规矩全家老小都要一起搭手起棺，除了老伴儿，所以是所有的人都往院门口走，爷爷独自留在家里。我也跟在棺材后面往前走着，临出家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偷偷看爷爷，我看到他在所有人的背后瘫坐在沙发上，他终于不必再强打精神，枯瘦的双手捂着脸无声的痛哭。那个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片灰色的中山装，窝在暗红色的沙发里，哭到浑身发抖，却一切都是无声的。后来奶奶去世一年后，爷爷也走了，死于胃癌晚期，或者说其实是死于拒绝治疗。他越来越瘦，原来爱说爱笑的他，自信的他，都不见了，只有偶尔可见的阳光下晒太阳看天的沉默。他最后的那些日子，家人都陪在他身边，用尽最好的资源来医疗，爷爷却不肯再配合，他不肯打针，不肯吃药，每日沉默而决绝，像是在等待什么。最后他离开人世的那天，平静而安详。 其实我看陈晨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真的是啊，这个他就是什么叫前辈啊，这就是前辈，一张嘴一张嘴。然后他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极力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而且尤其是读到爷爷这个词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他内心情绪的变化。其实到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还是会很就内心有波澜。 是，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其实是一个活得挺浮躁的人。以前夜里12点你还可以看到我在 KTV 出现，然后也会觉得做一些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也觉得很酷的事情，比如说熬夜，比如说反叛等等等等的。但是爷爷给我的感觉就是，生活其实不是过给任何人看的，生活是踏踏实实的，冷暖自知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会选择这样一种，我把它自己称为一个普通人类的生活，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平凡到不能再平凡，但是我在这个平凡里面找到了光。我之所以会过上一种这样的日子，我觉得是我们家这个祖辈相传，祖传的平凡，祖传的普通，祖传的味道。 对，所以其实就是他这刚才这个陈晨读的这段话的这两段的接下来的这一段，第一句就是在他们两人走后那一年，我空前绝后的想结婚。 是， 对。然后呢， 我老公捡了便宜了出现的时间特别对，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想问了，一个从一个职场的女士，而且尤其是一个我们说从事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行业，在光鲜亮丽的灯光下，真的能够那么容易的说再见吗？你当时纠结了吗？ 我当时没纠结，但是过后几年吧，就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跟我北京台的领导辞职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科教频道的主任、副主任，他姓张，我们叫他张总，他是总监嘛，我们叫他张总。然后呢，张总当时就跟我语重心长地说，晨晨啊，我觉得你是没想清楚。一个女人的25岁、一个女主持人的25岁、 你那时候25岁啊？ 对。一个女主持人的25岁不会再有。你自己想清楚，你如果这下子退了，你可能就再也上不来了。但是如果你在这里，你可能以后会有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我当时 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其实还挺倔强的人啊，看书名就能看得出来嘛，对吧？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爱些自己看得上人，这口号都已经喊得很反派了。就是我当时就是信誓旦旦说我想清楚了，没问题的，然后我就真的去结婚生子了。但是如果看到这个书的中间，看到后面，你会发现，哎，当我真的结婚生子了，我又会有很多的纠结，会觉得，哎，人生可能也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并不是觉得说回归了平淡的生活，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如果有人愿意把它叫做鸡汤，我无所谓。但是发自内心的说，我觉得它跟市面上的一般的鸡汤不一样。它可能比一般的鸡汤的味道苦一点，辣一点，甜一点，或者说就是整个那个味道的度要更大一点，因为你会看到一些更真实的生活。而这种真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我看来，没有多少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以前做过这种台前光鲜亮丽的职业的人，愿意真真正正去把它说出来的。 明白。 因为你懂得做我们这行的，愿意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看，这是我们的职业，这是我们生存的来源。 而且说实话，就像刚才我特别理解那个领导的那番话，一个女孩25岁，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你退下去，其实很难再就是再出来，尤其是你有很多人甚至为了坚持能够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往前走，这个不结婚不要孩子，为了自己的事业不停的在打拼。 哎，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我们的前辈，然后他也真的是为了一直能够保持出镜啊，他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播台是这样子的高度嘛， 高的， 那其实可以遮住底下的，然后所有的人就真的眼见着他把那个衣服的扣子解开，到最后肚子已经大到就只能扣到这颗扣子，就只能扣到胸下的这颗扣子，底下全是解开的，直到临盆前都还在上节目。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真心喜欢，他觉得很 OK， 我就是愿意这样，然后观众也喜欢看他这样，那很好。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那个年龄，我是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我会愿意去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去真正的考虑一下，也许你想象当中那个不被世人所理解，看起来太天马行空，甚至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才是你真正灵魂的需要呢。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陈默默，他带来了自己的新书《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跟他一起聊一聊如何从一个职场女性，然后呢变成了一个妈妈，然后呢又如何从一个妈妈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职场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是特别怎么说呢，有借鉴意义的一期节目啊，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7.6。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068866，999一平米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呀？ 啊，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纳米净水机、智能坐便盖，通通送。还有， 你说话怎么还打喘气呀？ 因为数量不多，打电话才算数。4006068866， 我希望抱台电视回家。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面对生活的强势，我们该如何与它从容相处？吐槽大会非你莫属主持人张绍刚亲笔作序推荐，前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主持人、两个孩子的妈妈陈默默，用她10年的成长笔记讲述关于梦想、家庭和后半生的故事，以亲身经历分享一个女人从姑娘到妈妈的成长生活智慧。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畅销书《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的作者陈默默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为大家请来的就是我得介绍他 title 啊，作家、媒体人、资深家庭妇女、民宿老板娘、人类图研究者、专业猫奴陈默默，欢迎你，默默。 对不起，主持人，这个 title 太长了，以至于逼的主持人还得再看一眼啊。对，我是陈默默，我是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的作者。其实我这个书名真的是太长了，好多人见我都吐槽说，哎，你这个老长老长的书名了，然后大家就给我起了各种的这个缩写名称，比如说现在有，哎，你那本看得上啊，还有你那本做点自己啊，我觉得还都挺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继续贡献啊，有什么缩写的书名都可以提供给我， 挺好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这个听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就会发现啊，默默当时说了，他是偶然一个机会，因为一些事情来触动，就放弃了自己在电视台的工作，然后呢选择了嫁人。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让你这个做出了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幸运的男人娶了你？ 我觉得后面这个问句特别好，非常到位。幸运这两个字已经涵盖了答案。没有没有，是我幸运。我其实昨天在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我都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起来啊，徐老师是我的伴侣啊，我说有的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是我坑了他，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不管是负责任啊、顾家呀、还是带孩子啊什么的，相对来说我其实倒是有点像那种 一匹野马，家里拴不住的那种，因为看书名也能看出来嘛，心中自带一片草原的。但我觉得徐老师他让我他特别打动我的一点是他身上有人间烟火气。 哦， 哎，我不知道很多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懂不懂我说的这个微妙的点。很多人你可以和他谈恋爱，然后你见到他你可以觉得整个宇宙都亮了，但是他不在地上，他不接地气儿。那徐老师给我的感觉是，当时我一见到他有种很奇妙的感觉，现在说来都觉得特别的，我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啊，那种感觉不是一见钟情，他是突然间就像有一个人在你耳边敲钟说，哎，回家了回家了，就是他了。 哦， 就是那种感觉很奇妙，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感觉。你说爱吗？也没有爱到怎么死去活来，甚至我老公一直他在调侃说，你肯定是第一眼见我就爱上我了。我说没有，真的没有。但是我第一眼见你我还真的就觉得我们可能以后会是一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贡献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参考。如果大家这个适龄男女在寻找伴侣的过程当中，如果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让你说不清为什么，你就觉得你将来可能和他是一家人，那恐怕就是他了。 哇，哎，我跟你大家说啊，这个默默呀真的特别会夸老公，真的。我看到了其中这本书当中的有一篇叫做又是徐先生还要说老徐，在这本书的第71页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买这本书去看一下。这本书就是这一篇，我当时我读到一半我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我越读越嫉妒，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会夸老公的女人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不能让我自己光难受啊，我觉得让大家跟着一起难受。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让徐徐自不是让徐徐了，让默默自己读，她是如何夸自己老公的？她在书当中是如何描述她的伴侣老徐？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哎，我这个大帅，我这个新书打榜呢，这个不能说让大家难受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这个也是充分考虑到的。如果大家看到70多页，觉得这个恩爱的情况确实让大家看得有点难受，我作为一个贴心的作者，我有个小小的建议，你可以把这页撕下来折一个纸飞机。大家可以看到这页上是彩页，你折个纸飞机飞出去也非常的好玩呢。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建议，我觉得如果各位男同胞你读了这一页你觉得难受的话，你读了这一篇你觉得难受的话，你就把这本书买下来送给自己的老婆。然后 就假装说我不认识这些字，你给我念一遍， 让他们学习一下好不好。那个默默，接下来时间就请你给我们打个榜样好不好。跟我们你就读71页，从最后一句开始读吧，这样他在书当中描写了徐老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那我真的开始酸了 啊。好，请 认真酸了。他是结婚纪念日记得比我还清楚的人，他是大大小小的节日都非要给我送礼物的人，他是喜欢我不化妆的样子的人，他是鼓励我做自己的人，他是教我开车，教我游泳，教我喝茶，教我学会平静地面对情绪的人，他也是偶尔会跟我闹别扭的人，他是让我安心让我敬佩的人。在社会上越久越佩服老徐，初识他时只当他一切都是好运，认识之后看到他好运之外的勤勉敬业，再后来相处的久了，觉得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烟消云散了，因为他身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可以被人们称之为奇迹的好事儿，都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他值。 怎么样各位男同胞们，有没有受不了？我跟你说，真的，哎，我真的觉得你，我觉得其实有人说啊，这个什么天下幸不幸的人各有各自的不幸，幸福的人总有他们共同的属性。一个知道感恩或者一个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人，总是一个会获得幸福的人。我觉得，所以我看了你这篇，我就在想，哇，你真的是一个特别知道夸男人的人， 是吗？ 我觉得这种 这种男这种女人啊，男人是逃不了的。 哎，我觉得你把我看穿了，我其实前半生主要就是靠这个技能在混。这一下子说穿了，以后可怎么混呢？ 哎，真的。 那其实我自夸一下吧，好吧，哦、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嗯，陈婆卖书也自卖自夸好了。嗯、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卖书，嗯、我是想说这个书里面其实有两篇写到了徐先生。嗯，当时我的MFA 的艺术硕士的同学，现在安徽卫视的也是一个主持人叫余生。嗯，他当时看完之后，他就跟我开玩笑留言说，嗯，你可以啊，给老徐还专门留了两篇的篇幅。我说没办法，裙带关系，裙带关系，没办法，必须得给篇幅。但是其实说实话，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会两次提到徐先生呢？一个是他对我真的影响很大，嗯，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这几年，特别是人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嗯，进入到30岁之后，我对很多事情有了崭新的看法。以前我是坚决讨厌秀恩爱，坚决讨厌在人前晒幸福的。但是我突然间到了这把年纪，也见了家里面的老人走，新的人来，见了很多事情之后，我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悟，就是我觉得爱的闪闪发亮的岁月，你凭什么又要捂着不说呢？嗯，如果说晒是一种刻意，你非要很高兴的时候摁住不晒，是不是也是一种刻意？我不想活得这么刻意，我不想在非所其右之间摇摆，我就很想开开心心的，我此刻真的有这个感受。OK， 我把它记载下来，我愿意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需要多分享一些正能量。大家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感情不顺利了，不开心了，长篇大论的，很少见到有人感情顺利了，开心了，写一点东西。那是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说，哦，我好，我自己闷着好就行了嘛。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他在困境当中的人，他会觉得说，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这样，谈恋爱都是拿一小点甜蜜换一大卡车难题。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平时的姿态写出了我和先生相处的这种过程，可能也会，我自认为可能也会给一些人一点点鼓励，就是爱的闪闪发亮的时候大胆的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好，这是一句非常暴露年龄的话，然后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当然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确实，尤其女同胞们学一学这种态度。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的话，如果我的爱人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哇，我天哪，我都不好意思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你知道吗？ 哎，大帅，我觉得如果说我刚才的那句话有一点暴露年龄的话，你这个话暴露了3个字啊，直男癌。 哎，这真的是。那其实刚才说到了，你虽然说爱情非常甜蜜啊，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不能光是爱情全部，爱情也不会是生活的全部。 对， 而且尤其是当你脱离了工作以后，爱情再幸福，它也会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感，会不会有？就是或者是你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段时间会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或者是迷茫的时候，有吗？ 有，我觉得空虚感吧，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暴躁感。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再恩爱的夫妻在一生当中都有400次想掐死对方的时候。那我觉得其实夫妻之间有这种比如说互相看对方很看不顺眼，或者说对目前生活很不满的情况，是非常正常的。谁告诉你生活就是要天天一帆风顺，你以为是演偶像剧呢，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也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其实生活没有任何挑得出的刺儿，但我就觉得不开心、不好、不对，于是就开始作天作地啊，想说我能够找点什么别的可能性，别想歪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知道，所以就你做出了很多 title 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会让自己去学很多的东西，然后也会想说我换一个环境待会不会好一点啊，等等等等的。但是最后折腾了一番回来，发现说生活它不在任何别处，生活它就在你在的地方。我不说生活在家乡，生活在你在的地方。此时此刻你在北京，生活就在北京。此时此刻你在内蒙古，生活就在内蒙古。生活在哪里，生活就在你一呼一吸的这个当下。 所以当时你去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去让自己就变得更加充实的时候，就是你最开始尝试的是什么？ 哦，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你给点提示。 哎，你是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现在还是又是撰稿人，然后还是还有一个叫量子催眠师是吧？ 对对， 这个是干嘛的？ 量子催眠师它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技术，它是通过回溯前世来达到一些疗愈的事情。 哎呦我天哪，这个就比较深了啊，我们就 是是是。 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看到你，就是你开始你会有写小说，对吧？然后呢，还会做什么？那个时候还会学什么？ 我看看啊，我还上了一个研究生，就是咱们学校的 MFA。其实话说回来啊，我现在坦白说实话的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去给自己找这么多事情做，其实真的是因为心虚。就是当一个人空下来之后，又觉得说我不配，我不值，我怎么能够在大家都这么辛辛苦苦激流勇进的时候，哎，我这个人就当个咸鱼就躺那儿了呢？那我现在感觉不一样，我现在觉得躺那儿就躺那儿了。 年龄到了， 对， 扎心，没有。 那我们就再接着扎一下心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这个黑暗鸡汤，我还是必须要说一下的。很多时候大家对自己不够允许，我特别想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很多读者看到之后能够允许自己。比如今天我的微博上还有一个粉丝给我留言说，他说默默姐，我最近特别难过，我最近觉得自己百事不成，觉得自己对自己有点恨铁不成钢。我说那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块铁也挺好的 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太愿意给人去打那种励志的鸡汤了，让你永争上游，要你怎么怎么样。我也有过那阵激流勇进，非常让自己想要呈现出怎么样的状态，但是我现在愿意接受说每个人允许自己当下的状态就是最好的。你看最近有一篇特别热传的文章啊，是高圆圆女神的那个39岁我终于能够接受我就是普通了，对不对？ 对，那篇文章就是因为也是她自己做了一个节目嘛，然后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一下，她就说自己这些年来，而且她坦然承认自己演技不好， 是， 然后就是在片场39次 NG 等等的， 对， 我觉得特别的，就是特别真实，就特别动人。 就觉不觉得以前只是被她的美貌打动，然后那一刻觉得被她灵魂的光打动。其实我觉得我当时看完高圆圆写的那个39岁，我终于能够接受我自己就是普通了。我心想你哪儿普通啊？你根本不普通啊！你起码还有漂亮，对吧？我们很多人连这一项都没有尝到呢。但是你认真去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你会发现，可能这是很多人的心路历程。所以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就这本书虽然看起来它是一个我自己的随笔，或者就像高圆圆那个自白，它看起来像是自己的成长经历，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你当他非常真诚的毫无保留的说出自己对生活的感悟的时候，他都是一个小小的烛火，它照亮的是一整间屋子，你说不清在这个屋子的哪一个角落有哪个植物有哪个椅子，它就突然间被点亮了，它会发现说，哦，我的人生还可以换一种角度来活，或者我的人生还可以换一种思路来活。如果能做到一点点这样，我觉得都算是功德无量了。 那接下来时间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本就是147页啊，这本书147页，这一篇的开篇的一个字就叫真，对吧？147页， 没错。 我觉得你给大家读一下写在前面的这段话吧，好不好？也送给大家。 这篇147页的文章叫做《一朵98年的花儿》，写在前面。本文写于2008年，那个时候，这篇文章里的这个孩子10岁，现在正好又过了10年。我在想，飞机上的小点点，你应该也正好20了吧？如果你今天也在看这本书的话，希望你此刻在微笑。10年前遇到你的阿姨我，至今还记得你的笑，那是那天高空里最美的画面。 这一下子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到底这个小点点，这个小姑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哎，这个可以讲吗？ 啊，可以讲讲讲。 就是这个小点点，这个姑娘，她是我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的。她当时只有10岁，但是她非常懂事儿。她是一个人来坐飞机的，在10年前这种事情不是很多见。现在可能很多家长他就是 刻意去锻炼， 对，与时俱进嘛，他会刻意去锻炼。但10年前，我当时坐那个飞机，我就看到我旁边单独坐了一个小姑娘，还坐了一个老奶奶。我以为他们两个人是奶奶和孙女儿的关系。结果发现不是，这个小女孩一路上非常活泼，又给这个奶奶唱歌，又跟我聊天什么的。然后路上我们聊起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她的父母两个人在老家里打工，其实也非常辛苦，倾尽毕生的积蓄花钱送她到外面来学习下棋，然后要参加国际比赛。然后呢，他说那个小女孩非常懂事儿。他说我也很理解我的父母，但是我也想他们。当时这句话真的是、这句话真的是扎心了、就是让我一下子感觉到生活的层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味道、它真的有时候很像打翻了五味瓶、然后那个小女孩那天所留给我的感觉是她的懂事儿，她的乐观，她的微笑。所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写我们那天的那个相遇和她所带给我的感触、我也希望说20年后啊，不，10年后20岁的她是不是有机会也可能真的会看到这本书、或者听到今天这段广播、或者有认识她的人可以告诉她10年前见过她的那个阿姨还记得她，并且一直被她的笑所鼓舞着、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其实都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萍水相逢、但是却对你有所改变的人、小点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把她也记在了书里。 哇，哎，这个小姑娘我真的觉得10年20岁了，这个小姑娘按照她之前就有过这样子的经历见识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姑娘你应该未必是一个就是籍籍无名之辈，我觉得应该有机会的话联系一下陈默默好吗？这位姑娘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她当时给我看了她的户口本，可是我没记住，我只能记住她的小名、叫点点， 叫点点是吧？ 对，就是一撇一捺啊，不不，什么一撇一捺那个点就是一点点的那个 点啊，小点点。 对， 那个其实刚才在交流当中我们听到默默一直在说啊，你那个阿姨怎么样，阿姨怎么样，你能坦然接受别人叫你阿姨了吗？ 我一开始特别不能，就是我一开始都会逼着所有叫我阿姨的人说叫姐姐就脸色很难看的那种就是意思是你再不叫我姐姐你试试看。 从什么时候变？ 我现在好像就是这两年吧，就是我讲说坦然接受自己就是这样、坦然接受自己的普通的时候， 坦然接受自己已经处在什么样子的年龄，或者是处在什么样子的阶段。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发现可能的确是带走了一些胶原蛋白、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杨超越我也会非常羡慕、我觉得我不是羡慕他锦鲤的运气啊、我从来不转锦鲤，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挺锦鲤的、就是看到他满脸的胶原蛋白我也会羡慕啊，觉得说啊青春真好啊。但是我回头看看，我觉得删除我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瞬间我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自己。我还挺喜欢今天的我自己的，虽然有了一点年纪、但是好歹还是个活着的高高兴兴的人嘛。 对，我们在这里啊，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说，你这两个小孩就敢自己说自己年龄大、所以我们就、 对了 我们就不说年龄的事了。但是我特别想聊一聊你另外一个身份，妈妈。这个成为一个妈妈对你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我觉得成为一个妈妈对一个女人来说真的像是把她扔进了炼狱里，然后又让她看到自己可以长出翅膀从那里飞出来。我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记录了很多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妈妈的千姿百态。妈妈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只是一张慈母的笑脸，我反而认为如果只是一张慈母的笑脸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表达其实是物化了女性，是把女性框在了这样一个框子里。其实妈妈也是很多层次的，妈妈也有愤怒的时候，妈妈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妈妈也有想 撂挑子不干的时候， 尤其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现在经历到给孩子辅导作业了吗？ 还没有，但是我前两天看那个辅导作业的帖子，我也是笑得很欢乐啊，就说这个结婚前都是贤良淑德，一辅导作业就鸡飞狗跳。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孩子还小的妈妈来说，可能还达不到辅导作业的那个鸡飞狗跳。但是比如说孩子生病，或者说其实就光是照顾小龄的孩子就已经够鸡飞狗跳的了。因为你可能没有这个体会，我自己是深深的体会到说，原来人类的幼崽什么都不会。你看人家小马生下来自己站起来就会跑了，人类的幼崽下下来是吃也不会，喝也不会，翻身也不会，睁眼也不会，后来才慢慢会做。所以他的一切都是要你一点点的把他给抚养成人的。 听到他的用词了吗？从幼崽到下下来，他都不说生，他都不说幼儿。可以看得出来他经历了什么。哎， 看得出来作者生猛啊。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问到，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年轻妈妈都怎么说呢，我们经常会报一些新闻啊，尤其现在的年轻妈妈都还不会当妈妈，甚至说自己都还没有长大。你的这个过程，就当妈妈的这个过程，是自己逐渐摸索的，还是说请教学习怎么样的？ 我严重的就是一个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当了妈妈的人，所以所有还没准备好当妈妈的人所趟过的苦我都走过。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一开始真的是照书养的，后来确实是照猪养的，再到最后又上升了一个境界啊！我不是只停留在照猪养这个境界，我现在上升的境界是照直觉养。我觉得照直觉这件事情也可以波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带孩子，其实很多事情你去相信你的直觉都比你那个头脑分析出来的准。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新手妈妈之所以会感觉那么难过，那么手忙脚乱，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既信了书，又信了婆婆妈妈，又信了三姑六婆，又信了邻里邻居，所有的人都告诉你怎么带孩子，你偏偏没有去信自己的那个直觉，所以是把自己禁锢住了。这本书的书名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其实是想教大家做减法。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你说大了，你想去影响全球的人，可能你花一辈子你也没有办法去看完全球所有人的脸。但是如果你想把你的生活的幸福感指数提高，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他得出的结论是，你只要搞定你身边最亲近的那么六七八个人就行了。所以让人生幸福的关键，可能我觉得我也没有资格谈幸福啊，就是我觉得让自己内心平静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就好。至于你大帅看得上谁跟我没关系，你爱谁跟我也没关系，我自己对得起自己。其实如果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生活的幸福度都会提高一大截 啊。好，那我觉得最后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我们把您书最后的这段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 好不好？ 嗯， 来，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来自于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 我亲爱的自己和我亲爱的读者们，你委曲求全都换不来想要的结果，也许是因为委曲求全本身就不是真实的表达，所以没有力量呢。你认为的生命里那个跟你对着干的坏人，也许其实就是为了来教会你一件事儿，对自己如实的活着呢。我想谢谢时间，让我知道时间只是个幌子，有时候那些所谓的四面楚歌的围栏，只不过是人们自己围住了自己的围栏。 好的，再一次谢谢今天默默来做客我们的演艺群会，给我们带来了他的新书，叫做做点自己看得上的事儿，爱些自己看得上的人。然后希望默默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有更多的作品带给我们，我很期待你写的那个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那本小说。 好也希望大家都能看得上。 好，到时候出了书以后再来我们节目做客，好不好？ 没问题。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